是夜来忽然染得你杀也狂，今夜没困难，晚上你的眼光就是不会说谎，其实无法藏，未来不再漫长，好梦越沉越香，要你来坚强，一定是越迷茫，我这人的心伤看过就难忘，说谎其实无法藏，见你走在街上，黑黑也有阳光，感觉不得了，放弃已久的伤，带着笑的脸庞，搬进我心房， 我无法衡量我有多么想停在你身旁，哪里就天越长，一切只能感受不能讲，我要给你的爱一次给不完， 听说乡村爱情它具有良好的文化优势，比较一下春节联欢晚会的收视率和大家的满意程度，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一个事实，就是春晚对北方观众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南方。而作为一个时代的突破性的笑星，赵本山大叔以及他所代表的东北文化已经非常深入人心了，也成了大家心中幽默的代名词。 翻越了一座山，流浪了多少城市，弹动了几段的爱情，才了解现在的自己，打翻了几个抽屉，删了不删旧的讯息，明白了是晴是雨才能够遇见了你，你给我的一切纯属意外，就算我躲起来也被掩埋，又 why I don't know why， 外面风雨都不再精彩，我越是崇拜你给我的世界，是生意外，就算繁华

天在车上整个自我一个只能靠家身边空位回忆着我们做过情人的 需要僵持有度，抽空给心情放个假吧。你可以到三河的生态旅游区享受田园乐趣，也可以到温泉度假中心放松身心，或者到高尔夫球场显示一下身手，都是放慢生活、涵养身心的不错选择。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廊坊市最美民宿大赛落下帷幕。我市推荐参赛的作品特色突出，成绩骄人，在廊坊市各县市区中名列前茅。全部参赛作品从40组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全部进入决赛。其中，蒲然小镇一号院、宁福农林观光园中寓居荣获3等奖，福山青草堂荣获优秀奖。近年来，我市充分发挥精品民宿在提升产业、致富农民、繁荣农村的引领作用，围绕旅游市场定位，主动对接京津、私人定制，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 通过民宿大赛、乡村旅游创客大赛，打造乡村旅游片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提振旅游从业者信心，不断推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具有京东特色旅游产品，满足京津都市游客的需求。截至目前，全市已有旅行社及分支机构达到34家，星级酒店7家，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4星级示范企业和省级4星级休闲农业园1家，省级工农业旅游示范点2家，市级旅游示范点7家，国家3A级旅游景区1家。李奇庄小学是一所镇区所在地中心小学，服务于5个村街。近年来，学校始终坚持立足校情，求实创新，凸显为学生的成长而奠基，为教师的成长而铺路，为学校的发展而拼搏的教育理念，保障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近年来，李奇庄小学积极改善学校硬件设施，为每一间教室安装了多媒体，使教师能很好地利用电教手段进行教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该校还对教学实验设施、音体美器材、教学培训等方面每年都有较大投资，做到了稳中有升。在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李奇庄小学还结合一校一品、一生一技，建立了更多的学习与展示机会，开设了学生们喜欢的足球、象棋、舞蹈等多种多样的课程。为了能让学生们增强体魄，学校将足球列为校本课程，从幼儿园开始到低中高年级每个学段都开设课程，做到了教师、教材、课时、场地、器材五到位，形成了乐学善思、善美求真的整体办学氛围，初步实现了培养健康快乐品质、成就幸福美满人生的人文办学思想。通过多年的努力，李奇庄小学先后被评为文明单位和教育教学先进集体称号，被廊坊市政府授予素质教育示范校和廊坊市一师一优课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食药安全在身边，今天播出眼疲劳者要注意饮食和营养的平衡，久视电脑手机就会给你的眼睛带来伤害。市食药监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眼疲劳者平时要多吃些粗粮、杂粮、红绿蔬菜、薯类、豆类、水果等含有维生素、蛋白质和纤维素的食物。眼睛过干，缺乏粘液滋润，易产生眼睛疲劳的现象。维生素 A 或 B 胡萝卜素和粘液的供给有很大的相关性。此外，维生素 B6、维生素 C 及锌的补充也可以帮助解决眼睛干燥的问题。另外，黑豆、核桃、枸杞、桑葚等合理配用也能成为治疗或防止眼睛干涩疲劳的食疗方法。除了食补以外，记得不要长时间用眼，每隔一段时间要给眼睛休息的时间，为眼部做一做按摩，缓解疲劳。红顿情今天播出友情提示，尽快公示年度报告。市工商局友情提示，凡是2016年12月31号前办理工商执照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请于6月30号前登录河北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年度报告。逾期不公示的会被列入异常名录，列入异常名录后，企业会产生不良信用记录，在企业办理贷款、信用卡和招投标等活动中对企业造成影响。希望各位经商办企业的朋友尽快公示年度报告，以免对企业信用造成不良影响。如果自己的家人、朋友有经商办企业的，希望市民朋友们能够互相转告，提醒家人、朋友公示年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